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5集。没有谁比魏无羡更清楚，江澄是一个多好强、多看重自己修为和灵力的人。而如今化丹手一击，将江澄的修为、自尊、复仇的希望通通击了粉碎。江澄疯子一样的大笑了一阵，躺回榻上，摊开双手，自暴自弃的道：魏无羡，你救我干什么？你救了我有什么用？让我活在世上看温狗嚣张，看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吗？恰在此时，温宁进门来了，他带着一脸几乎是有点讨好的笑容，端着一碗药汁走到榻边，还没说话，那身炎阳烈焰袍首先映入了江澄的眼帘，他瞳孔刹那骤缩，江澄一脚踹到温宁身上，踹翻了药碗，黑色的药汁泼了温宁一身。魏无羡本想去接那碗药，顺手拉了一把吓呆了的温宁，江澄冲魏无羡咆哮道：你怎么回事啊？温宁吓得连连后退，江澄抓住魏无羡的衣领吼道：看到温狗你还不杀，还去拉他，你想死吗？江澄虽然拼尽了全力，可双手依旧软弱无力，魏无羡一下就挣脱了。江澄仿佛这才注意到置身之地，四下扫视，警惕的道：这是哪里？温宁远远的道：夷陵的监察寮，但是江澄倏地转向魏无羡：监察寮？你自投罗网？魏无羡道：不是。江澄厉声道：不是？那你在监察寮里干什么？你怎么到这里来的？你别告诉我你求助于温狗。魏无羡抓住江澄道：江澄你先别慌，这里很安全，你清醒点，化丹手未必不能解。江澄已经根本听不进去人话了，他已经是半疯癫的状态，掐着魏无羡的脖子狂笑道：魏无羡，哈哈哈哈，魏无羡，你。突然一道红影踹开门闪了进来，一掌拍下划过一道银光，江澄脑袋被扎了一针，立刻又躺了回去。温情旋身关上门，怒声低喝道：温宁，你是有多傻，就让他又喊又笑闹得这么大声，生怕不被人发现。仿佛见到了救星，温宁叫道：姐姐叫什么姐姐？我还没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大包天，竟然还敢藏人？我刚才已经旁敲侧击问过了，难怪你忽然要去云梦那边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这次谁给你的底气？温朝要是知道你干了什么，还不得撕了你？他要是真的下决心要除掉谁，你以为我能拦得住？温情语速极快，口齿清晰，语气铿锵有力，不容反驳。魏无羡完全找不到插口的机会，温宁的脸一片雪白，说道：姐姐可是魏公子。温情严厉的道：我念在你出于感激之情，情有可原，不多说什么，但是这两个人绝不能在这里久留，你忽然去又忽然走，温朝那边马上就丢了人，你以为温朝蠢到那个地步？他们迟早要搜到这里来的，这是我管辖的监察寮，而这间是你的屋子，被人发现你藏了他们，会是什么罪名？你好好想想。温情把利害关系说得这么清楚，就差指着魏无羡的鼻子说：你们赶紧滚，不要留在这里拖累我们了。若受伤的是魏无羡，或者救他们的是别的人，魏无羡此刻一定硬气地道一声后会有期，立即走人。可现在受伤的是江澄，非但受伤还失丹了，精神极不稳定，无论如何他都硬气不起来，而且原本就是温家害得他们落到如此境地，难免心有不甘，魏无羡只能咬牙沉默不语。温宁道：可是是温家的人。温情打断他道：温家做的事不代表我们做的事，温家造的孽不代表要我们来扛。魏英，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冤有头债有主， 我是夷陵这边的辽主，可我是受命上任，我是医师，根本没杀过什么人。你们江家人的血，我更是没沾过手。确实，从没听说过温情手下出过什么人命或惨案，只有各地都盼着他去接手的。因为温情是温家人中难得行事作风正常的人，有时还能在温若寒面前说几句好话，口碑一向不错。房间里一片静默。半晌，温情道：“那根针不要拔，这小子醒来就会发疯，大喊大叫，外边都能听到了。等他伤养好了再拔，之后赶紧走。我可不想和温朝打交道，尤其是他身边那个女人，我看了恶心。”温情说完，果断出了门。魏无羡道：“他这是让我们不能久留，但是可以留个几天的意思吗？”温宁忙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姐姐。”门外抛进来一包药材，温情远远的道：“真谢谢，我就争气点儿。刚才你那弄的是碗什么鬼药？重煎。”温宁被这个药包砸了个正着，却很高兴的道：“我姐配的药肯定好，比我好好几百倍，绝对好。”魏无羡终于彻底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谢谢。”魏无羡知道，这对姐弟，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个主动伸出援手，都是冒了极大风险的。正如温情所言，温朝若是下定决心要除掉什么人，温情未必能拦得住，说不定自己还要受牵连。毕竟别人生的，总归比不上自己亲生的。江城头上插着那根针，昏睡了三日，身上的骨头和皮外伤都养好了，只剩下那一道永远消不掉的界边痕，还有永远拿不回来的金丹，他是注定没法痊愈了。魏无羡也想了三天。三日之后，魏无羡告别温宁，背着江城走了一段路，向一位守林人借了一间小屋子。魏无羡关上门，把江城头上那根银针拔掉。过了好久，江城才睁开眼睛。醒是醒了，可一动也不动，连翻个身问一句这又是哪里的兴趣都没有，不喝水也不进食，仿佛一心求死。魏无羡道：“你真的想死吗？”江城道：“活着也报不了仇，不如去死，说不定还能化为厉鬼。你是从小就受安魂礼的人，死后也化不成厉鬼。既然死活都报不了仇，那么死活有什么区别？”说完这句之后，江城就再也不开口了。魏无羡坐在榻边，看了江城一阵，拍拍腿，站起身来，开始忙里忙外。傍晚时分，魏无羡终于做好了一顿饭，摆上桌说道：“起来，吃饭了。”江城自然不理会他。魏无羡坐在桌边，自己拿起了筷子说道：“你不补充体力，怎么去拿回你的金丹啊？”听到金丹二字，江城终于眨了一下眼睛。魏无羡继续道：“是的，不用怀疑，你没听错，我说的就是拿回你的金丹。”江城动了动嘴唇，嗓音干哑：“你有办法？”“有办法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母亲藏色散人是抱山散人之徒吗？”魏无羡这一句话短短几十个字，一刹那便点燃了江城原本毫无生气的双眼。抱山散人，传说中已活了几百岁的仙师，能活死人肉白骨的世外高人。江城颤声道：“你是说？”魏无羡口齿清晰地道：“我是说，我知道抱山抱的是哪座山，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带你去找抱山散人。可是你不是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吗？” 我并不是全部不记得，有些重复过许多次的零碎片段我还是没忘的。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对我重复，告诉我一个地点，还有一些事。那个声音说，如果今后遇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，可以到那个地方，上那座山，求助山上的仙人。江城一下子滚下了床，他扑到桌边，魏无羡把碗筷往他面前一推，说道，吃饭。江城扒在桌边，激动地道，我，吃饭，边吃边说，不然不说。江城只得爬上了凳子，拿起筷子开始往口里胡乱扒饭，原本已心如死灰，却忽然发现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江城激动过头，周身似有烈火灼烧，坐立难安，连筷子拿到了都不知道。魏无羡看江城心不在焉地吃了起来，这才道，过几天我就带你去找。江城道，今天。你怕什么？几百年的仙人难道还能这几天就没了？之所以要过几天，是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忌讳，我得慢慢跟你叮嘱，否则如果犯了禁忌，惹怒了师祖，那就完了，你我都要完。江城睁着眼睛看着魏无羡，指望他多说一点。魏无羡又道，上山之后你不能睁开眼睛四下乱看，记山上的景色，看其他人的脸，记住，无论对方要你做什么，你都要照做不误。 好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被问起你是谁，你一定要说你就是藏色散人的儿子，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。 好。 估计眼下无论魏无羡提什么要求，江城都会双眼发红地说好好好。魏无羡道，行了，吃饭吧，恢复体力，养足精神，这几天我要准备准备。江城终于发现自己的筷子拿反了，换了过来，多吃几口，辣得眼眶发红，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，真难吃。被反复追问了几日关于抱山散人的细节之后，魏无羡带着江城出发，跋山涉水，来到了夷陵的一座深山之下。这座山郁郁苍苍，翠峰灵秀，山顶被云雾缭绕，确实有几分仙气，只是离世人心目中的神山还是有些差距。江城这几日一直疑神疑鬼，一会儿怀疑魏无羡是骗他的，一会儿怀疑魏无羡小时候听错了或者记错了，一会儿又担心到底找不找得到。看了这座山又怀疑起来了，这真的就是抱山散人居住的地方。魏无羡肯定的道，绝对就是这里，我骗你有用吗？骗你让你高兴几天，然后打击更大。类似的对话两人已经重复了无数次。魏无羡陪江城走到半山腰，说道，好了，到这里我就不能再跟你一起上去了。魏无羡拿出一条布巾蒙住江城的双眼，再三叮嘱道，千万千万不能睁开眼睛，山上没有猛兽，宁可走慢点，摔倒了也不能拉下布巾，绝对好奇不得，记住，咬死了说你就是魏无羡，问什么你都知道该怎么答吧。事关能否重结金丹，能否报得血海深仇，江城自然不敢大意，紧张地点了点头。他转过身慢慢地朝山上走去。魏无羡道，我在之前那个镇子上等你。看了一会儿江城缓缓挪动的背影，魏无羡便转了个身走了另一条山路。江城这一上山就是七天。他们约定好会合的那个小镇建在群山之间，甚为荒僻，镇上总共也没有几个人，街道路面狭窄又不平，路边连个货郎担都没有。魏无羡蹲在路边，望了望那座山的方向，还是没看到江城的影子，撑着自己的双膝站起身来，一阵头晕，晃了晃朝镇上唯一一家茶楼走去。茶楼算得上是这座小镇里唯一不简陋的一座建筑了。魏无羡刚一进门便有伙计笑着迎了上来，哎，喝点什么？ 魏无羡当即心头一跳。这些天他奔波劳累，无心休整，几乎可以用蓬头垢面来形容。寻常的茶楼伙计看到他这样的，不立刻拉下脸轰他出去已经算是极佳的了，热情如丝的上赶着招呼未免有些太假了。魏无羡迅速在店内一扫，账房站在柜台后恨不得把头低到账本里埋着。十张桌子上稀稀拉拉坐着七八个人，其中不少都穿着斗篷低头喝茶，仿佛是为了遮住什么。魏无羡当机立断，旋身撤出，谁知才迈出茶楼大门一步，一道黑压压的高大影子欺了过来，雷霆一掌击在魏无羡心口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